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9月7号发表了告海内外全体朝鲜青年呼吁书。呼吁书指出，世人都敬仰的敬爱的金正同志在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9次代表大会上指明了朝鲜青年运动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了统一祖国斗争的任务，这是一个纲领性指针，保证我们青年站到爱国圣战的最前列，结束长期持续的分裂痛苦，在这块疆土上建成既有尊严又繁荣的统一强国，来尽到自己在时代和历史面前所承担的神圣使命。要积极响应向着统一青年强国的辉煌未来朝鲜青年前进这一斗争口号，尽到自己在国家和民族面前所承担的崇高使命。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是白头山天降名将和卓绝爱国者，我们青年要竭诚拥戴他为祖国统一的向导星和朝鲜青年运动的伟大领导者，更高举起民族自主的旗帜和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统一爱国的路上齐心协力，来为祖国统一铺平康庄大道。我们青年要坚持把祖国统一三大宪章和两个历史性北南共同宣言作为祖国统一大纲，带头打开北南关系改善和祖国统一的新局面。要制止和粉碎美国及其追随势力要给民族造成何浩劫的侵略战争挑衅阴谋，并在南朝鲜更加熊熊燃起反美自主化、反法西斯民主化的烈火。海外同胞青年作为有尊严的朝鲜民族一员，要抱着自豪感和荣誉感，为实现祖国自主统一和民族繁荣昌盛的神圣事业做出积极贡献。为了按照全体同胞要求统一的共同心愿，推动祖国统一运动更加崭新、更加有力的发展，就郑重建议举行由北方、南方、海外的各阶层青年团体和青年参加的朝鲜青年统一盛会。如果民族最有活力的部队全体朝鲜青年都动员起来，那么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不可能的，祖国统一的最后胜利也是确定不疑的。